佢近来即系其实佢好中意，其实佢自己去亲自上阵啊，即系插手嗰啲即系政策咧，喂嗰啲嘢又系冇行踪记录嘅，又应该有 diary 啊嘛，其实佢系唔落嘅。 唔系，同埋 系唔落嘅。 同埋你 咁，你嗰啲嘢，你就算有档案法又如何咧？ 唔系，同埋你再谂下，喂，林郑讲紧立档案法，喂，但系你朱福强嗰边其实曾经何时我哋都讲过档案法呢样嘢噶嘛？亦都数过档案法，其实系喺2014年年尾，系香港政府系销毁最多文件噶嘛？ 系啊，咁就系讲前年就系话销毁成喂成亿。嘅机密文件，嗰度发生咩事啊？嗰度系 喂，嗰堆嘢其实全部都同占中有关，而当时林郑 几协就系连呢样嘢都冇攞出嚟讲啊嘛，大佬，你觉得档案法咁紧要嘅时候，喂，你作为政府一部分，过去嘅行为，喂，全部要攞翻出嚟去审佢噶嘛，大佬啊，喂，点解你冇一件事嘅咧？呢啲嘢，喂，第一就系话，喂，你吹风会。喂，你可以俾佢亂鳩咁噏嘅，咪當然亦都有人 challenge 佢嚇，即係話佢咩啦，話佢即係你以前都喺政改嘅時候，喂你試過搞吹風會，跟住又話自己唔記得啊，然之後話啊咁我你都講講下有啲嚇、啊、有啲印象啊嚇，咁我信你啦咁樣，即係都幾樣衰嘅就係，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未夠咯，我覺得未夠咯，其實係，咁就。你讲即系呢个档案法嗰样嘢，同埋就亦都有啲人去讲啦，即系其实而家喂你有线搞成咁，系咪要即系你其他即系啲网媒亦都冇起紧啦，你系咪要俾翻佢哋啲采访权咧？嗰啲乜嘢咧？ 咪俾咗咯，二月时报啊嘛， 系喎、啊， 佢有俾到啊？ 唔系，但问题佢好偏食噶嘛，大佬，你就得《热血时报》，然后《热血时报都》都好似懒好心咁样，走去问，喂，咁即系我哋嘅同僚咁点算咧？咁样 唔惊，再讲人讲地嘛， 500万上车盘， 其实系噶， 黄国兴嗰啲咁嘅网媒咧。 冇嗰啲咩 喂，周融嗰个啊 ，HKGP 咩 支报， 香港支报 咯。哦 ，OK， 嗰啲唔系咁，仲有就系、是、你见到你其实阿、林郑咧，佢讲呢啲即系擘大眼讲大话咧，呢啲嘢咧，佢系讲得好自然，嗰嘢先恐怖。其实系，即系佢仲叻过梁振英噶。即系你梁振英咧，你讲啲语言艺术咧，即系佢都会滴汗啊，系嘛？即系都会，即系佢系皮笑肉不笑啊，咁样样啊，即系你都会见到一啲、即系好唔自然嘅面部表情咧。但系佢唔系啊，佢唔会啊，佢讲大话讲得好自然嘅呢条友系。 咁你又谂下、啊，当时系唐英年督出嚟呢条友仔个面系因为会讲大话先滴汗，我哋先留意嘅啫，我哋之前冇留意嘅、啊。 唔系咁，因为唐英年就督爆佢嘛。 系啊， 睇下佢，佢讲大话会滴汗啫。咁所以我哋就好期望啊，即系嗰个叫做系正面交锋嘅机会啦。 放心，唔会有，肯定唔会有，因为呢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系有机会胜出嘅话，佢哋系会珍惜羽毛嘅。佢哋即系你见到唐英年当日喂督爆梁振英讲大话系会滴汗呢一样嘢，系佢豁出去知道自己死 Q 硬啊嘛，大佬系啊。咁既然喺佢哋两个系冇进第一煲嘅过程，咁同埋喂话。大家都 A.O. 出身啦、啊，冇必要以后面阻阻啊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始终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如果当年阿唐英年落选咗，就乜都冇。但系呢家佢哋两个落咗选嘅话咧，可能仲有后路噶嘛。 咁系啊，咁嗱，虽然就但系其实呢个嚟紧啦，都唔系话冇嗰个叫做系嗰、那个特首辩论嘅。是有的，咁啊嚟紧下个礼拜二啦，就系、是、第一次嘅呢、這个即系咁齐人嘅辩论，因为其实佢话叫做系七大主流媒体一齐主办嘅一个嗰、那个特首辩论，咁、那个主场咧就喺 TVB， 咁我哋都可以预告啦，花生台，咁其实我哋系会有安排嘅，咁我哋就目前就同呢个城寨啦就倾好咗，就话系会联播一个特首辩论嘅一个即时嘅评论。即係好似講馬咁樣樣咧，即係好似嗰陣時院長啊，佢咪做過嗰啲，即係一路聽住鬱文點樣屌人，即係評論嘅。咁我哋有個時間表噶，阿水哥開嚟睇下，啱啱我 send 咗俾你嗰個係啱啱 send 咗 message 俾你嘅，咁而家佢开紧嘅时间咧，咁就 即系睇呢个 林 上 EVS 蔡玉宇嘅啫喎， 系啦，咁即系而家我哋嗰个班底都几犀利，喂，开嚟睇睇，有图啦